第五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白思君帮赵林校对了一本书稿，又帮李峰筹备了一个图书签售会，基本上没什么时间来做他自己的事。偏偏这时候主编还找上他，询问他梅雨琛新书的进度。 你去找了两次梅雨琛，谈得怎么样了？ 暂时还没什么进展。 你是怎么和他说的？ 就询问了一下他新书的想法。 然后呢？ 然后他和我扯性爱和生死。 白思君突然感觉有点挫败，他好像全程都被梅雨琛牵着鼻子走了。白思君支支吾吾的，半天没组织出一句完整的话。主编用食指敲了敲办公桌。 你跟他说他违反合同的事儿了吗？ 还没。 为什么不说？ 主编的语气突然变得严厉起来。 这是最重要的，我们现在随时可以拿合同要求他赔偿。 但是作家脱稿不是挺正常的吗？ 正常？ 主编拿起一沓文件摔回到桌上，发出啪的响声。 你先搞清楚你是什么立场，他脱稿的每一天公司都在损失，你还好意思说正常？工资不是你发的，所以你无所谓是吧？ 白思君在主编的怒吼中回想起了辞职前辈的抱怨。这个中年秃顶的男人平时总是一副笑容满面的样子，但实际上比谁都要尖酸刻薄。白思君走神中。 我给你三个月的时间，如果拿不到梅雨辰的书稿，你就给我卷铺盖走人。 白思君怀疑自己听错了，正在原地。 什么？ 主编发泄了一通之后，似乎是心里舒坦了，又恢复了老神在在的模样，喝了口茶。 三个月是最后期限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办到。 白思君六神无主地走出办公室，心想他是不是什么时候得罪了主编？比他有经验的前辈花了几年都没有做到的事，他怎么可能三个月就办到？主编说是相信他，但却完全是一副不怎么看好他的模样。这时正巧李峰路过白思君身边，他手里拿着要复印的材料。 哎，对了小白，我有快递马上要到了，我现在走不开，待会儿能不能去帮我拿一下？ 白思君心里骤然生出一种厌恶感，笑了笑。 不好意思啊李哥，我有事要出去一趟。 李峰撇了撇嘴，明显有些不高兴。 好吧。 白思君在办公桌上拿起只看了一半的书，然后再次来到了公司楼下的网红蛋糕店。这家店的点心很贵，白思君自己都舍不得买来吃。在付钱的时候，他不禁有些心疼，也不知道自己这钱花的到底值不值。特别是一想到他有可能会被梅雨琛害得失业，但现在他还给梅雨琛买这么贵的点心，顿时就觉得心里不平衡。坐了两个小时的地铁，第三次来到梅雨琛的别墅，这次比前两次多了一丝焦虑。白思君磕磕绊绊地把合同的事告诉了梅雨琛，说他有可能会支付一大笔违约金，但梅雨琛听完后却没什么反应。 要喝咖啡吗？ 白思君愣了一下，心想他都坐了快半个小时了，梅雨琛现在才想起来问他要喝什么。看来社会人就得靠社会人的方式解决问题。主编说先提合同的事果然是正确的，他点了点头。 谢谢。 然而梅雨琛却仍旧慵懒地倚在沙发上没动。 我也想喝，在书房。 还是太小看梅雨琛厚脸皮的程度了。 当白思君端着两杯速溶咖啡走回客厅时，梅雨琛正好在翻他带来的那本书，那是杨绛写的《走到人生边上》。白思君把梅雨琛那杯放到他面前。 那是送给你的。 送我的？ 梅雨琛前后看了看，书缝中的压痕很明显，他笑了一声。 哼，第一次有人拿旧书送我。 白思君有些尴尬。 送你之前 我想确认一下内容合不合适，所以就拆了。 是吗？ 梅雨琛的脸上看不出喜怒。 所以你觉得合适吗？ 我觉得还行，这书的内容挺豁达的。 梅雨琛兴味盎然地翻了一页。 你怎么就知道我没有看过？ 毕竟给作家送书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。白思君自信笃定。 你肯定没有看过。 为什么？ 你的心态不像。 梅雨琛挑了下眉。 我什么心态啊？ 就 梅雨琛喝了一口咖啡，直勾勾地看着白思君。白思君被看得心里发麻，不敢再继续说下去。梅雨琛催促。 就什么？ 白思君深吸了一口气，鼓起勇气。 这本书是杨绛先生九十多岁时写的人生感悟，但是你离人生感悟差远了，你就像回到了十八岁，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。 其实白思君还想说梅雨琛无病呻吟，但最终还是把舌头管住了。梅雨琛没有再接话，这还是白思君第一次见到他完全面无表情的样子。客厅陷入了尴尬的寂静之中，白思君甚至能听到屋外汽车路过的声音。他极其不自然地转移话题。 那个，你吃午饭了吗？ 梅雨琛没有回答，而是问道。 你刚才说，如果我三个月不交稿会怎么样？ 哦，公司可能会要求您赔偿。 我是问你。 我会被辞退。 在刚才说最后期限时，他把这件事也跟着说了。他想，作家应该是通情达理的，如果梅雨琛知道了这一点，或许会感到有愧，然后开始写作。然而他的想法完全错了。只听梅雨琛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。 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讨厌你，然后故意拖过这三个月的时间，那你岂不是只能等着被辞退？ 白思君抿紧了嘴唇，不知道梅雨琛是什么意思。他突然想到了梅雨琛书里内心阴暗的人物，他现在发现，梅雨琛或许并不是刻画了这样的人物，而是这些人物本来就源于他的内心。梅雨琛从容地勾了下嘴角。 所以你是现在主动辞职，还是被我折磨三个月以后再辞职？ 白思君没有回答，但是额头上冒出的冷汗暴露了他内心的紧张。梅雨琛换了一个更加舒服的坐姿，喝着咖啡。 给你一句忠告，以后不要那么轻易地暴露自己的弱点。 搭在膝盖上的手握成了拳头。白思君低着头。 知道了，谢谢。 在回程的地铁上，白思君双眼无神地坐在空荡荡的车厢里，身子随着前进的车厢有节奏地晃动。他很早就知道编辑需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，但他发现自己还差得很远。如果一开始的前提就是对方拒绝沟通，那无论费多少口舌都是做无用功。白思君第一次感到自我怀疑，他是不是根本就不适合做个编辑？或许现在考公务员还来得及，但白思君又总觉得那是一种逃避，努力的目标不是为了实现自我，而是为了舒服安逸。暂且不提能不能考上，如果真的考上了，或许他的人生也就结束了。因为在那之后，等待他的将是结婚、生子、育儿，属于自己的时间将被家庭责任所占据，他将不再是为自己而活，而是为别人而活。犹豫了半天，白思君最终还是拿出手机，给梅雨辰发了一条短信。